周末五天的很快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再怕怕蛋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唱寂寞音乐说拜拜。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啊，并不陌生。追星一词来源于红极一时的小虎队。1989年的小虎队开始他的巡回演出，当他们从台北巡回到高雄的时候呢，疯狂的粉丝成群结队的骑着自行车一路的追踪，大呼其名。而这种跟在明星后面追明星的现象被当时的报纸称为是追星。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们开始用追星一词来形容粉丝对于明星的这样一个崇拜的行为。但是呢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对于追星的定义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。 对，没错，过分或者盲目的追星啊，会影响自己的学习、工作甚至是生活。不过呢，如果说把握好尺度，那追星也算得上是个不错的爱好，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。追星本身是一种向往美好的行为。 没错，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，也许都会有一个非常喜爱的明星。在关注他们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不自觉地为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，穿过风雨努力奋斗，一边学习偶像身上的优点，一边磨练我们自己的身心，为的就是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像心中的偶像和明星那样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在更大的舞台上闪耀和展现自己。 有时候偶像带来的精神动力和心灵寄托，确实能够帮助迷惘的心灵找寻到未来的方向。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封辽宁大连的小鱼同学写给父母的信，信的名字叫做有些事儿现在不做，一辈子都不会做了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来自辽宁大连，我在南京大学，距离我的家乡918公里。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。妈，上个月我偷偷回了趟大连，你不知道，爸爸也不知道，我只告诉了一个朋友。我们很早就已经约好4月29号要一起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。我真正喜欢上五月天是上初中时，无聊的自习课上，同桌把软软的耳机线塞到我手里，入耳是五月天的武装。激烈的节奏和率性的唱法，隐忍又强硬的歌词突然就唱进了心里。在那之后，五月天的专辑就是我最主要的歌单。在那个百度贴吧在青少年间还很流行的时代，每天坚持的签到让我越来越了解他们。我看了他们往年的演唱会视频，期待着哪一天我也能够坐在那喧嚣的会场里，挥舞应援棒，送给他们一片蓝色的荧光海。你一直知道我在喜欢着一个明星组合，虽然并不疯狂，但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你虽然一直不满，但也没有强烈的反对。事情发生变化是在临近高考前的一个周末，你发现我在书房里戴着耳机上网，凑过来一看，我在看五月天贴吧里的新闻。你突然重重地扔下手里的水果盘，冲我大声说，你自己看看，你看这些东西看了多少年了，还没有长大吗？你以为你现在是什么时候？还有多久高考？你不做作业休息一会儿我没有意见，但